瞬间你也因为爱我长大，此刻你不是你，说爱我的你，多少爱我的人最后可以变朋友，还是想他足不够，绝不会走，说出口我能够承受，若你不难受，我没有流泪的借口，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其实想到处不够，绝不会走，这温柔更像是诅咒，还爱你的我走到最后竟然

谁家的太空车又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些的方向。时光啊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我又空了你真忙。回到公寓只有我自己浇花晒太阳，只是欠我的时光。我是否有点太大方了，一个人晒太阳。思念明明在发烫，谁叫我太懂事也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些的方向。时光也在走，也在走，你的字像跳舞一样，每次都说只是牵我的时光。我是否有点太大方，一个人晒太阳。思念明明在发，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些的方向。时光一间间房子慢慢变了，也许你正往某个地方祈祷，你不要慌张，慢慢开慢慢想。 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我不能再看你